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29集，难熬的一天。林焰火来气，奏粮望天，未来谁做林焰火妹夫，真是性命堪忧。林夫子指着一旁给他们准备的供休息的书房，那意思塞进去别放出来吓唬人。于是邹良就拖着林业火往书房走。太学的男生们四散奔逃，经过兰会书院的时候都不敢往里瞧一眼了。兰会书院里，赵兰扶着额头，好几个女生捂着嘴问林月一： 依依，那个是你哥哥啊？ 嗯，帅不帅？ 女生们点头，帅是帅，就是看着好像有点二。龙桥广和欧阳少征耷拉着眼皮子，打着哈欠往里走，一个两撇小胡子，一个一头红毛，左右扫了一眼两旁的学生，惊得众人赶忙躲。赵家军的看着好吓人。赵普大摇大摆往前走，身旁跟着同样大摇大摆的小梁子。 师傅，你准备教他们什么？也跟教我似的那么教吗？ 哪能啊，你是天才，他们是废柴，跟教你一样他们能听懂就怪了。 这个倒是，那讲详细一点。 我懒，一会儿你教吧。 好嘞。 太学的大才子们盯着小梁子看，脑袋里不停回想赵普那句你是天才，他们是废柴。众学生下意识捂胸口，身心受挫的感觉。天尊和殷侯也往书房走，天尊晃着一头银发，就见兰会书院门外小歌清正瞧他呢。歌清见天尊望过来，赶忙叫人： 天尊， 乖。 天尊笑眯眯点头，众人都同情地望过去，果然歌清整个人都不太好了。殷侯扫了一眼旁边几个好奇的学生，他身旁拉着他衣服后摆走进来的是捧着小白蛇的黑水婆婆，那样子跟个小孩拉着自家大人似的。太学众学生都好奇， 那孩子是殷侯外孙女？ 哎，眼睛怎么是红色的，头发也是白的。 殷侯也挺不解，看黑水婆婆： 你又不说话，怎么也跑来了？ 黑水婆婆抬起头看了看殷侯，随后捂嘴霍霍了两声，跑进书房去了。而最让人意外的是，小四子和太学一半以上的学生都认识，一路打招呼打进去。展昭和白玉堂在后边观察，发现一个问题，貌似在那些太学学生的眼里，这一群人里只有小四子是最正常的。等学生们都到齐了，林夫子就将几个书院的学生都集中到了院子里，一旁的高台上有皇宫派来的大学士宣读先皇留下的教诲，一会儿还要念一份赵祯的圣旨，无外乎都是些训诫和鼓励的话。外边几个老头慢悠悠念着，学生们乖乖听着，一旁的书房里展昭他们有一多半都快睡着了。林夫子也是怕他们无聊作怪，所以让他们索性别出去，就在书房眯着。等所有的训话都念完了，几位大学士又嘱咐了几句就走了。赵普两个瞌睡都打醒了，揉着眼睛看一旁正看卷宗的公孙： 还没好啊？ 公孙一按他脑袋，那意思要不你再睡一觉。展昭正翻看太学之前学生的名录，白玉堂则是靠在窗边，一个一个给那些太学的学生相面。倒不是说五爷关心人家长什么样，而是之前小四子说看到了穿太学学袍的金善，这让白玉堂有些在意。虽说小四子有时候糊里糊涂的，不过小家伙关键时刻没出过错，于是白玉堂想确定一下是否是人有相似。如果真是，那倒还好办，表示看错了。可如果没有相似的，那就不妙了，小四子总不会平白无故看错。可不幸的是，白玉堂这一圈看下来， 没有一个长得像金善的。五爷微微皱眉。这时轮到林夫子训话了，林夫子是院长，他走上台说的主要是太学的规矩。天尊端着个茶杯到了白玉堂身边，靠着窗户也往外看，一眼看到了站在人群里的凌霄。凌霄还挺显眼的，一来个子特别高，二来衣服也不好好穿，吊儿郎当的。 那个小朋友有点眼熟啊。 你买的那幅画就是他画的。 啊！ 天尊一拍手，嗓门稍微大了点，众学生都望过来，就见窗户口白玉堂和天尊一起站着。兰慧书院的女娃们都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这对师徒好好看。白玉堂看了眼天尊， 他跟那个做伞的欠我雪松图的人长得老像了，估计是父子，没事，父债子偿。 白玉堂无语，同时又有些在意，这么说他师父说的命案是出在凌霄家里。天尊跑去里边了，展昭走了过来，也靠着窗户看。 有人来了。 白玉堂有些不解，展昭朝着侧门的方向努了努嘴，就见两个穿着乾坤书院学生袍的年轻书生站在门外。 乾坤书院的人。 白玉堂有些不解，太学的学生也都朝门口看，林夫子停下训话微微皱眉。那两个乾坤书院的学生大模大样走了进来，交给一旁一个夫子一份帖子。 我家院长请林夫子明日到太白居喝茶，四院的院长一起商议四院交流的具体事宜。 说完留下帖子就走了，人一走，太学的学生立刻议论纷纷。 真的私院比试？ 哇，有点挑衅的意思啊。 前几天我也碰到了，讲的自己稳赢一样。 得意什么？哪次考过太学了？ 林夫子咳嗽了一声，众学生才安静了下来。 故意挑的今天来吗？ 嗯，就跟江湖门派今天招新徒弟，掌门正训话呢，突然来了个对头下战书一样的感觉。 还好林夫子除了古板严肃一点，没有太强的胜负心。怎么挑衅似乎都没生气啊？ 这个倒是也奇怪啊，平日这老头一下子就激动了，倒是对这件事很淡定。 很简单，林夫子并没有把寺院交流的事情当成事关自己的事情，而是事关太学学生的事情，旁观者清，他没有考虑到自己，考虑的是学生，自然从学生受益与否的角度去办事，因此不会被挑衅。 只是林夫子没被挑衅，不代表太学其他的夫子和学生不中招。此时一半以上的太学夫子都铁青着脸，学生们更加觉得对方实在太过分，毕竟年轻人又都是天之骄子，一个两个好胜心极强，个个跃跃欲试。赵普瞌睡总算是醒了，一手靠着公孙的肩膀往窗外看。 啊，不妙啊，这么容易就中招了。 新生里头有不少出类拔萃的，都想出风头好确立在太学的位置。不愧是官宦之后。 林夫子皱着眉头看学生们的表情，隐隐觉得要出事儿。结束了训话，林夫子让学生们熟悉一下太学的环境，这里有不少学生是要住进学寮的，就算是住在开封府的也分到学寮一间房，大家都觉得挺新鲜，于是都跑去看自己的房间以及认识新朋友。林夫子走到书房门口，推门进去反手关门，书房里众人有些不解地看着他，林夫子单刀直入。 各位怎么看啊？ 众人一起默契装傻，林夫子望天。 别装蒜，寺院交流之事必有阴谋。 那是太学的事情啊，江湖人才不掺和书院的纷争。 说起来，你们既然是太学的夫子，不如这次寺院交流的事情就让你们全权负责吧。 林夫子话出口，几个正喝茶的人都被呛住了。展昭默默举手， 我要查案， 我也有公务要忙。 林夫子扫视了一圈，发现个个都有借口搪塞过去。最后林夫子走到天尊和阴侯身后微笑， 这次的事情就拜托两位老人家全权负责吧。 啊， 对了，还有小四子也要帮忙哦。 林夫子将小四子抱起来，小四子最喜欢林夫子了，一听夫子要他帮忙，笑眯眯就点头。 啊， 卑鄙呀，这老头。 展昭等人嘴角直抽，两个老的一个小的，他们怎么可能放任不管？特别是天尊和阴侯，如果不管还不得闹得天翻地覆？请他俩负责就等于把这里所有人都扯进去了。众人都忍不住磨牙，果然林夫子平时的老实是装出来的。也对，傻老师怎么可能当上太学院长？这只深藏不露的老狐狸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